领导们学下点大吸引度，搞我比上车并多。现在写评论报告简要善恶。本地机关榜单列先办理回落95000起以下，博4500次嚟比起，好难有人办事。所那机先办理比先所列就留1800几起去加中港三项。基本所把定车起先办理又仅为虚的，基于写本土办理，每周办理总保路每先搞1.14。对人不公，上高我所有经过总基因组别随机本地个人经费税一官办办理，从不确定感染机时，后面其运变转毒端，本土办理东端，8%的旧感染 BA.2 毒端，基于8%死 BA.2 个人动手也颇显之毒端。成功中央医院推出大要挑面防护道具医院口罩，帮助运用治疗输菌和运用阻碍的病人进行更有效的治疗。成功设定的水会的县营管理代理管理表示，管理社因为人潮短缺，决定不参与竞标成功设定会的新管理合约。公立负责管理及万国空浦化管俄国商业空区，还有装载万年营务的旧机，又反对动工运动管理及成功制定会杂声表示，由于没收到银行公立的道标注，万年车将直接管理成功所有空区。世界卫生组织小冠检疫使用中国空气诺生物工业研发剂，其为三冠版疫苗。最少第三冠黑底批准检疫使用的中国冠版疫苗，另外两冠是国药跟科兴疫苗。流行的冠版已经持续严重，当地又有难期是往半年。官方媒体朝鲜中央同省城报道，当地新增加最少26,370次发烧病例。据统计，在公开疫情以来，朝鲜已经累计出现超过200万起病例。台湾新增加的官方本土病例再从当地升高，累计本土病例突破8万起大关。东北新增加90,331起本土病例，我无食旧内反事，年龄介于30几岁到90几岁。东北累计病例达到18,500,000起。欧洲的教导已经扩散，意大利跟瑞典通报了透暑期教导病例。法国也出现透暑期雨水病例，但论其民居身体也出现晕症、发烧、肌肉强筋、发冷的症状，大多数能在几个礼拜内缓和。把上个一届东南亚运动会收理，我国影队在最后所列的游泳、水水、独立、射箭、南运。能对军中的免准备，我国透过羽毛球上超六强要在万珠丹大项目端建成马来西亚上超郭建兴顺利打跌敌将，简要新闻报告完了。